回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光明顶今晚的传真热线23390209，今日的话题呢，刘世良、黄伟伦、陶杰一起呢就谈一个叫做大学武精英 问好添， 有问好的不一定冇啊，是否定有呢？ 话晒我正人地大学毕业啊， 今日有消息就是中文大学校长呢， 好可能、啊、 就金耀基博士呢就年底会退休，就大热门呢就新任校长人选呢就是来自美国史丹通大学的讲座教授刘遵义咁讲。 遵义会议啊。 另一名次选就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某位华人学者。 有没有黑马和冷门啊？ 即全部都点解是美国帮的呢？咁而家又话 都是美籍华人。 祖国，咁点解科大嗰个校长又美籍华人？而家呢两个是美籍华人，港大校长嗰个就美洲华人， 吓、加拿大， 加拿大， 美洲啦， 美洲啦，啊、 有个美字，有个美字嘅 美华人。 哦，唔系，咁全球化，美国啱啊嘛，亲美又好嘅。 呢个大学猛话培养精英，咁精英定精美呢？定正宗咧，应该。所以今日呢个话题，咁你两位咧，刘世良同埋阿黄生、慧伦，咁你两位都对大学都好有研究同埋观察心得，你哋两位讲而家香港大学究竟有咩问题？ 话香港啲大学，即系香港大学咧，陶杰啊，个最大问题我怀疑咧就系咧，净系识得 香港嘅大学， 你系讲香港大学定 香港嘅大学？ 即系包括八间 系 嘛？ 系即系净系整得请，即系我记得咧，因为呢轮我开始请一啲人啊，帮手做嘢咧，咁一啲常识真系好有问题。 即系见功啊嘛，佢哋 系啊，哇，大佬即系对于一啲时事啊，完全都唔了解嘅啊，咁然后咧就问佢有咩兴趣。趣咧就乜都答唔出嘅，吓咁好啦，都 有啦，我请嗰啲答得出嘅，我请嗰啲。 吓，到我问佢睇咩杂志咧，就讲啲咩一咩你啊，吓东乜嘢啊嗰啲啦，咁佢就哇 啱啊，睇 你问啲题目可能 你头先讲嘅第二本好睇， 好睇，咁但第一本就哇大佬睇到我都你知噶啦，嗰本嘢我哋都日日都要睇噶嘛，咁啊哇死啦，点解啲毕业生？睇埋啲咁嘅嘢 你问佢边度买波鞋，佢咪识答你咯。 哦，有咁啊，即系跟住我就好失望咁样咧，就见咗几十个之后咧，个样都变埋，即系大佬，即系唔怪得依家大学人工3000蚊都嫌多，有啲人 觉得学生 人工吓，即系3000蚊都嫌多咁啦。 我嗰日睇报纸讲过，黄伟伦有个大学嘅就业辅导处嘅人出嚟讲啊， 系 佢就呼吁嗰啲雇主咧。就唔好当嗰啲大学求职嗰啲人咧系雇员，因为佢哋系学生， 要走 咁咧， 要走 就就住佢，请咗佢之后咧，都系要当佢学生咁嚟照顾， 要就住佢个叫做心智啊， 心智未接受到系一个雇员啊， 完全接到鬼， 使唔使照顾到佢30岁啊？直到 咁即系话以后咧，幼稚园学生升读一年级咧，应该头嗰个学期叫啲小学教师都当住佢系幼稚园学生先， 即系要 唔好当一年级， 即系要入片啦咁样， 入派片，兼派奶嘴，等佢含到咁上下含到， 就俾啲一咩嚟啲书， 一年级下学期啦，先至试下剥剥个奶嘴， 一啖奶先。 但掠住要咁点先？ 掠住要咁，你要尊重佢嘅人权啦， 又要继续俾翻佢， 要照顾佢个心灵同埋尊严啦，应该执翻落去执含啲嘅。 咁如果佢掠出嚟咁点啊？佢要长大系咁掠出嚟咁。 掠出嚟咧，我谂。 但我惊佢掠出嚟之后，佢又即系食唔到嘢咁， 就要即刻见家长啦。要通知家长佢个仔女咧有一个咁独特嘅性格啦，以免佢个家长去揾立法会议员投诉啦。 系咯， 话你咧系不善调教佢个仔啦，等等。所以咧，即系而家大学咧，系咪有一个咁嘅问题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调翻转啦。如果嗰啲学生本身咧系适应唔到工作生活咧，系咪应该学翻以前学师仔咁样，系个学生俾钱个雇主嚟学师咧？ 系啊， 应该系咁样啊。 我请得你，我冇理由当你学生噶嘛。其实 系啊，咁系咪应该扣翻啲人工？ 唔系啊，调翻转啦，要学生俾钱嚟学师啊。 系啊，应该系咁嘅，以前有嘅。 系啊，即系呢个令我谂起当年即系香港大学即系成立咧。嗰阵嘅谂法就我谂佢哋 都冇諗過會培養啲香港啲大學生係咁，因為當年即係香港大學成立嗰陣啊，盧家爵士係嘛，當時嘅港督咧， 港督 係啊，佢諗 即係而家你去香港大學陸幼堂，你見到嗰塊當年嘅奠基，應該係1912年，就係咧係盧家港督咧係親自企喺嗰個位揭幕嘅嗰個。 咁、當年盧家港督諗咩咧？其實當年盧家港督諗咧就唔係話即係面即係字面上梗係話咩融合中西文化啦。其實就諗住喂大佬冇理由鋪鋪嗰啲官員都英國send过嚟都唔系好掂啦，英国请过嚟，咁不如培养一啲即系啲本地嘅，即系嗰啲搞嗰啲嘅，即系所谓嘅学下啲咁嘅技师，即系嗰啲学下啲技能嘅，有一般嘅谋生技能嘅人咧，喺度管治翻香港。咁所以当时盧家爵士目的咧就系咁样嘅， 即系港大成立嘅目的系为咗协助殖民地政府就地而治， 绝对系啦。因为呢个思维唔止喺香港嗰度嘅，即系其实成个英国 殖民地 都系咁谂嘅， 当时都系。 是啊，即系唔系惊闷死人啦。不过讲少少啦，就嚟话1922年吓喺东非成立咗一个叫做 Macquarie College，目的做咩咧？1922年咧要成立就咁嘅嘢，因为非洲人又系唔识得整嗰啲咁嘅工，即系机械啊、工厂啊。 麦克维里大学 系啦，麦克维里大 学。当时东非都系英国殖民地。 系啊，当时东非有个即系个东非嗰个政府就觉得，喂大佬，哇你下下有英国请人嚟，好唔掂啊，冇钱啊， 亦冇咁嘅人啊。 系啊，咁不如训练下啲黑人， 本地人就地取材。 是就地取材 啊，就地两件是不是柳木可雕的呢？ 是啊， 作一作 啊， 如果先 作到的识的掂的识得，喂大佬不用我连起马路都要在英国请人来啦，起码找个黑人下去。 这条数这样计是啱的。 是啊，即是英国佬这样。啊，例如举个例啦，是吧 ?1928 年新加坡成立了好重要的学校叫做 Raffles College。 内佛士。 是啊，内佛士学院。 书院的。 是啊，书院。 现在仲好像有内佛士酒店。 有最靓那间。 罗佛士书院当年成立的目的都是同一样嘢啫，即系谂住喂大佬教你哋啲即系马拉人、新加坡人点样去起下路啊， 即系培养啲高等波人， 系啦， 协助英国管治新加坡， 呢个 系啊，即系全个思维都系咁啊，英国佬系啊， 呢个咧叫做星期五理论，咩叫星期五咧？ 咁都得。 如果你有睇过呢本小说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就知道呢个英国人鲁滨逊咧，佢走去漂流， 一个助手， 系啊，就喺一个岛嗰度揾咗个土人， 系啦， 呢个土人咧就唔知叫乜名。但他在礼拜五那天撞到他， 就叫做星 期五，觉得这条友挺大件，有铺牛力， 好像我这样肥肥地 的，跟那些星星、有一个智商的分别，于是叫他、我叫你做星期五，你跟我学东西，于是就教这个星期五去伐木，去咧将啲木咧一嚿嚿绑住咧，教佢整只船。但其他嘢唔教啊，净系教佢咧喺嗰个即系造船嗰技术嗰边咧，令到佢叫脱土啊！ 但系陶杰 脱土归英， 我就唔记得咗个故事系点样嘅。但系最后尾啊，星期五咧，会唔会觉得自己系精英咧？跟咗鲁滨逊 先会噶 吓，唔系啩？ 佢精星期五有一个幻觉，以为佢自己已经唔系土人， 系啦， 就已经同佢个英国主人鲁滨逊系同一级， 即系漂白咗啦。 但系实际上咧，由头到尾呢个小说咧，阿狄福咧个作者都会令我哋知道，其实星期五系低一等人嚟吓，所以呢个咧咩叫星期五理论都好嘢。人哋唔系净系小说里边嘅人物系咁描写，人哋应用喺个生活里边，所以你了解成个英国殖民地嘅历史咧，呢本小说叫《鲁滨逊漂流记》，其实系必读之书。 啊，就好似呢个卢家爵士咧，其实佢点样将呢啲咁嘅管治心得咧都写。 喂，但系其实阿黄伟伦头先提到卢家爵士嗰本书咧，既然佢系港大奠基者咧， 系 其实港大有冇办法揾到呢本书睇嘅咧？ 各位即系听众，如果你想睇咧，就唔好意思啦，你系喺香港大学咧。找不到这本书的。这本书呢即英文名呢叫做 Dual Mandate of British Tropical Africa。如果用中文解呢即是英国人在非洲那里的双重的任务。那有什么任务在这里呢第一个任务呢原来就是教化。即是为什么呢、你这些黑人都不好掂啊、即是大佬。 即是跟我做事事啦。 讲英文又不掂。 教你两嘢怎样做人、 啊。对啦那教你怎样做人起码穿西装都穿得好看一点啦。 传播白种人的文化。 对啦那你散播文化。第二招呢就好劲抽啊这招叫做间接管治啊。 怎样间接管治 即是等于以而制而啊。即是等于怎样呢就好像呢在那些国因为你知个殖民地好大㗎嘛你殖民地咁大点管呢咁你梗係搵嗰啲土豪劣绅出嚟㗎嘛係咪啲土豪劣绅呢咁就管返自己咁呢咁样管法呢先掂。 呢个呢喺呢个纳粹时期啊呢个德国佬啊 管呢个犹太人嘅集中营都系 睇嗰个咩钢琴师咯， 呢个历史合乎历史嘅，因为咧冇咁多德军咧，佢喺度咧集中成十几二十万人咧嘅犹太人住喺嗰个， 同埋德军就调晒上去前线， 佢德军喺前线打仗冇可能睇到咁多，于是佢里边咧抽一浸咧犹太 高等犹太人， 高等犹太人喺当时犹太人眼中叫犹奸。叫佢咧带住， 即系汉奸嘅， 就做斗贼，睇住翻自己嘅呢班人，有乜嘢移动要向德国佬咧报告。所以你睇嗰套戏叫《钢琴战曲》一样。咁咧呢个主角就系俾一个油奸咧 拉佢出嚟 放一马， 拉佢出嚟， 结果留翻条命，自己咧爸爸啊细佬啊全部死晒。 咁呢啲油奸又会唔会又系慢慢又好似啊星期五咁就觉得自己系精英咧？又系 我谂唔会嘅，嗰个情就特别少少，因为嗰系战争。同埋咧，即系嗰班人亦都有佢自己后来啊，战后之后要捉佢啲人审啦，佢哋有佢自己解释咧，就系话咧，全靠我哋喺度咧，先至可以啊，吓，诶，尽我哋嘅力去照顾翻犹太人。 咁似周恩来啊， 曲线救国， 叫曲线救犹，咁啊，真定假呢个历史自有公论啦。啊，总之咧，但系呢个殖民地咧喺度建立大学，由第一日开始都冇话諗住同你培养自治人才喎。 一定唔会啦，因为 所以而家你一班友即係好老实讲。 但几时开始就自吹自擂就话自己係精英大学。 六年啦，你自己上位啦。啊又做乜司乜局局长，佢自以为佢并唔系星期五，佢以为自己系老宾主。会唔会呢会唔会呢 唔系佢哋唔系叫做星期五，我觉得佢哋应该叫做1973。 係啦，佢而家係1973，成日話自己1973年港大畢業， 咪全部都係嘛？而家揸住 啦，1973年咯。我階陽年代一陣又話國粹派，一陣又話自己咩入去大陸認中關社，成班呢班有上位，但係咧你班有上位有。阿某君个智囊啊，周围嗰啲 局长啦、 啊，局长啊，好多，尤其系最出名嘅嗰位，即系取咗国宝嘅嗰位，都系话自己系 vintage 啊嘛， 系1973派。 喂，原来叶柳都系73年嘅，系咩？系啊，叶柳都系73年噶，仲有叶树坤添啊。 咁样样咧，就令人哋质疑翻香港嘅大学入边喺70年代究竟有冇 培养到啲精英出嚟， 有冇为后来嘅香港人？完成一个历史任务啦， 咁啊， 咁换言之，呢班系咪精英咧？ 喂，公平啲讲，如果你系英国人管治嘅年代，佢点解要为你培养自治嘅精英先？ 我系英国咯， 佢系培养星期五啫嘛， 系啊， 即系家族事都系咁谂啊， 我咪欠啊你噶，点解我要将我嗰套嘢全部交晒你？即係好似你呢本書講儒家爵士嘅著作，根本上就管理殖民地及大學教育嘅天書，點解香港買唔到啊？ 係咯，廣大圖書館都揾唔到啊？點解？ 係啊，點解佢唔講？因為點解？ 因為呢個係嗰隻可樂嘅嗰條秘方嚟㗎嘛，佢俾你，你咪同佢爭食。 咪整個招殖民地可樂咁啊，大劑 啊！你冇資格睇呢啲書啊嘛。 唔係，同埋你一諗下好奇怪喎，黃偉麟嗱。所有喺香港殖民地大学培养出嚟参与政治嘅人呢、其实都唔会呢香港系冇出现过反殖民地嘅领导人喎。 係啊，因为你 以为有、就係叫1966年天星码头绝食后来做咗和尚嘅嗰位。 但 呢啲呢你喺返全世界仲要睇返亚洲。啊，嗰、那个水准嚟睇系属于小儿科啫。 啊，因为你谂下，李光耀，李光耀根本就英国毕业， 全部都英国读书噶。 系啊， 如果系反殖嘅领袖啊， 吓，通常都系读法律。 第一流嘅领袖， 通常都系读法律噶啦。 甘地系嘛？呢、這个叫做昂山素季 啊， 或者呢、這个。拉吉夫甘地等等， 仲有坦桑尼亚嗰个咧， 曼德 拉、尼利尔， 全晒或者香港李柱铭都系咧留学英国嘅，或者曾经留学英国呢位翻嚟咧，可能可以喺个可能喺个后台度睇住睇过嗰套戏嗰啲演员点样上落妆啊，于是对成套戏嘅制作有更加透彻嘅认识， 似模似样咁啦。 咁啊，知道呢套戏究竟喺后边啲灯光点打 啊，啲对白应该点讲啊， 应该点度啊，啲人点样排啊？比起前边嗰啲人坐喺前台嗰啲观众席度睇戏嗰班人咧，就识写影评，系咁噶啦。呢个世界系嘛，传真号码就23390209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嗱呢本书咧，我其实都好难推荐俾听众睇嘅，因为你根本都借唔到， 冇人冇人。 咁啊，所以我都觉得，如果大家要睇嘅话， 唔好带咁多钱入人哋 个。唔讲啦。 人杰地灵，光明顶。